讲个吧，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。我系 Phil 林月康。 每当佢夜晚瞓觉嘅时候咧，佢总系可以听到床下底传出一阵阵嘅怪声。阿森由原本嘅害怕变成习以为常，因为佢知道床下底究竟有乜嘢。而呢一切就要由一个月前讲起。第二章约会。那一日原本有个同学聚会，但是由于前一晚阿森和几位同事饮醉了酒，所以睡到傍晚才睡醒。起身的时候，个聚会早就散了。而第二晚上，阿森正想在群组和大家道歉的时候，意外的看到大家在个群组里面讨论大家多年没见的变化，而里面还竟然提到阿森。他们说阿森瘦了，发型都变了，但是就变得健谈和幽默了。阿森觉得很奇怪，他跟大家说他根本都没有去到个同学聚会，大家都不相信，还笑话当晚阿森还喝醉酒被几个人抬了回来，当然未恢复神智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阿森真的以为自己喝多了而不记得他有出席那个同学聚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暗恋很久的女同事打电话给他，说今天玩得很开心，希望下次阿森都可以带他出去玩。阿森当场呆了，他明明在屋企瞓了成日，跟住就上到群组嗰度同大家倾偈，边度有同女同事去约会呢？阿森觉得自己梗系饮醉酒未瞓醒，佢谂一谂，决定又走翻去瞓，希望瞓醒之后人会再清醒啲。但系，他没想到奇怪的事情并没有因为这样而结束。第三章改变。阿森房里面的台一向都很乱，因为阿森是一个很懒打理屋企的人。但是第二日早上，当阿森瞓醒的时候，他发现成间屋都打理得整整有条，还有阿森刷牙用的杯。阿森是个左右，个杯一直都放在左边的。但是当阿森走入厕所准备刷牙的时候，他竟然发现那只杯摆在右边。喝醉酒都不至于连习惯都改变的。阿森好疑惑，但是因为赶住要翻工，佢都冇再多理会，匆忙咁赶翻公司。喺佢仲未行入办公室嘅时候，佢透过透明嘅落地玻璃，发现公司入边好唔妥。阿森嘅位居然坐住一个人，竟然同阿森生得一模一样。第四章被人替代。入面那个人是谁呢？ 点解同自己一模一样嘅？阿森唔敢贸然行入去，佢偷偷咁匿喺门边观察。嗰个人若无其事咁同公司嘅同事倾偈，讨论工作上面嘅嘢，仲同阿森暗恋咗好耐嘅嗰位女同事眉来眼去。呢个时候，阿森嘅脑海入边闪过一个念头：我系咪已经死咗啊？阿森就立即走去洗手间，打开水龙头，将水泼向自己嘅面度，跟住再望一望镜，打打自己，又知觉热镜入边有自己嘅倒影，应该仲系活生生嘅人。为咗保险起见，阿森仲故意撞向喺洗手间入边嘅另一个人，当然就俾嗰个人闹咗一餐啦。阿森亦都松咗口气，证实自己仲未死。但系 office 入边嗰个同阿森生得一模一样嘅人，又点解释呢？第五章跟踪。阿森在公司对面的咖啡座坐了一日，直到傍晚收工的时候，那个和阿森生得一模一样的人在公司大楼走了出来。阿森特登戴上帽和眼镜，在后面跟住上去。这个人向着阿森屋企的方向走去，唔通佢仲打算光明正大咁行入阿森屋企？果不其然，嗰个人真系行入阿森住嘅公寓，搭咗电梯上到阿森住嗰一层。阿森赶快嘅搭住另一部电梯上到去。当电梯门一打开，阿森行到自己屋企嘅门口，发现嗰个人冇喺自己屋企门口。第六章，第二个自己。阿森背后传嚟一把声音：你等紧我啊！将阿森吓到弹起。阿森转过头，眼前企住一个同自己生得一模一样嘅人。更奇怪的是，竟然和阿森一样戴着帽和眼镜。你是谁？阿森问。那个人笑了一下，我就是你咯。这个时候阿森手机响起，当阿森拿起手机的时候，那个和阿森生得一模一样的人竟然消失了。阿森好害怕，他接听个电话，是那位女同事的声音：我现在搭紧车，好快就到你屋企噶啦。吓、啊？哦，阿森仲未反应过嚟系咩事，电话就挂断咗。阿森先至醒起，一定系那位女同事将那个同佢生得一模一样的人当咗系阿森自己。一定是那个盗用了阿森身份的人约了那位女同事来到他自己的屋企。而突然间，阿森听到屋企入面有些奇怪的声音。第七章，床下底的秘密。阿森即刻打开屋企的门，只见到屋入面一片凌乱。他见到自己张床被移开了摆放床的地方，地下竟然挖了一个大窿，而有个人影正将某样东西放入那个窿里。阿森定神一看，窿入面瞓住的是自己的上司啊，而那个人影就是那个跟阿森生得一模一样的人。阿森打开整间屋的灯，那个人一下子就好像融化咁在地上化成一个黑影，然后慢慢咁向着阿森靠近，最后就黐喺阿森嘅脚度， 变成一条细长的影子，是阿森的倒影。背后传来一声尖叫，那位女同事站在门口，看到眼前的一切，她好惊讶，好惊，转身就想离开。阿森追住出去，不是我做的，是我影子做的。她将女同事推倒在地下。阿森知道那个女同事是不会相信自己的解释，没人会相信一个人的影子会脱离本体去做了本体想做的事情，连阿森自己都没办法相信。第八章，永远不会被揭开。趁着附近的住户都还没发现，阿森将那位女同事捉回入屋。虽然阿森很喜欢她，虽然她知道那位女同事是无辜的，但是她看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阿森将她打晕绑起上来，连同那位上司的尸体钉入个窿入面，再用水泥封起整个窿，再将床摆在上面，直到现在阿森每晚都还可以听到床下底传来的声音，咒骂声、喊声，然后是笑声。窗外的月光透射入屋，在墙上面出现阿森的影子，仲好诡异咁喺度奸诈咁笑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